我们上一次上第十三品啊，第十三品其实不是太难。第十三品啊，最主要它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哎，经那个须菩提啊，就已经问了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名字应该是叫什么名字。那我们上次有讲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精华哦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精华，里面讲课的内容啊，其实啊，如果真的是一言以蔽之啊，我们小时候我老是说一言以蔽之，如果你能用一句话去表达这整篇文章的意思，那就是那个经题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就是一个能够斩断我们无明啊，能够照见这个光明，可以斩断所有无明跟斩断所有的知见，不是斩断所有的邪见而已哦，因为所有的知见其实都是我们的知见其实都是邪见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知见都是以我们为出发点，我们的观念为出发点，我的原则，我的价值观，我的想法为出发点而形成的一个思维方式，或是一个任何的一个想法或思路，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以外任何一个人会同意的，他可能会同意部分，也有可能全部都反对哦，所以任何的知见其实都是妄见，正知，你当你没有任何起心动念，什么叫做没有任何的知见？其实不是说没有任何的知见，是说你不再起心动念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正知见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这个金刚啊，它要斩断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任何的知见，因为任何的知见都是从我知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说过，那个如来藏一有了任何一念的妄念，当时的那一下子的妄念就产生了能所，这个地方你就一定要听懂。为什么？原来的如来藏是在这个一真的境界里面，万法归一，就是那一没有二，没有任何相对的这个相对的概念，所以它是一个绝对值。而一旦你有了能跟所，那同学问说到底是什么是能，什么是所，能不能再讲一遍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去想在原来如来藏里面是没有我以及我以外的东西这样的想法。你一下动念了，动了什么念头？就说哎呀，我想要知道一些事情，哎，我想要搞清楚一些事情，哎，我想要看见一些事情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原来我们最初啊，我们在那个如来藏真如的状态里面，我们没有任何事情是不知道的，我们是完全清明大觉的状态。结果你就忘了自己其实什么都知道，你就想要搞清楚。你去想想看，一旦你想要搞清楚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有一个我，以及我想要被我搞清楚，或我想要去搞清楚的对面，或那个事情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能所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对，就是出来了我，以及我对面的东西，我是什么？我相。那我的对面是什么？人相。那各种不同的人相集合在一起是什么？众生相。那么这我啊，是不是有我跟对面？是不是就是因为我起心动念了吗？那你这思绪啊，你这个念头啊，不断的这个连续一直下去，这个人相啊，众生相啊，一直不停的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，连接下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者相。所以当初一念无明一动，就出来了我人众生受者相。当然他金刚经可能会说先来了我人众生受者见，那个见什么？见是念头。然后呢更严重就变成什么？我人众生受者相。哇，那个相也跑出来了。所以先断我人众生受者相，先把外面的相断掉之后呢，把那个见也断掉哦。可是你也不用这么拘泥在这个文字上面，你就知道说原来真实的状态 ，OK， 我们最原始那个涅槃清净的状态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真如的状态，没有二元，就是一下起心动念来了一个二元。二元是什么？就是能，就是我自己，以及所。所是什么？我的对面。你大概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什么？它的金刚就是把你最后那个能所都断掉。金刚啊，金刚经我们所说啊，你要断的已经是比我们要把外面那个境界给断掉，是要比那一段还要更多啦。 境界断掉是最基本的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要把那个执着啊，我们那个对境界被境界牵引啊，谁说了什么话哦，谁对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我昨天看到了什么，对于境界所对于我们的牵引，当然第一步要能放掉。但是比这个还要更多的一点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修养，就是说怎么样你能够把自己的那个起心动念啊也能够把它放下。但是起心动念要放下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的啊，你说你要能够无助，你看金刚经的这个它的那个最终的境界是什么，连无助亦不可住，完全不能住在任何点上面。那我们一般人实在来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了，所以净土中才说，如果你没有办法真的是完全的无助啊，连无助亦不可住的话，那你就把你那个念头住在佛号上面啊，你起心动念你就赶快安住自己的那个念头在阿弥陀佛上面啊，这是一条路。那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，那你往生净土绝对有希望啊。他是说我们没办法做到完全不起心动念，但你可以停在那第一念，他说 which is ok， 停在第一念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了金刚经或者说啊，一路走到现在，我们先不管其他说哎呀死后能不能往生或者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至少我觉得要能够做到就是说哎，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要能够有两个，你能最好能够做到两件事情啊。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觉察到你自己起心动念了，哎，这个已经很不容易咯，你怎么觉察到你起心动念？以前你看看我们生气骂人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已经骂完了，或者我们想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已经买完了，那个这个叫什么，就是你完全没有，你的起心动念已经付诸行动，完全没有在自己的觉知当中。所以现在你要能够说哎，我生气了，我又开始想要买那不重要的东西了，我又开始打妄想了，我又开始陷入自己那个被害妄想当中了，你要觉察到这件事情。那在下一步是什么呢？下一步是说哎，我觉察到了，你这时候有两个状况，一个状况是我觉察到了，可是我还是会被那个意念啊，我的那个妄念一直牵引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说哎，我的定力开始比较够了，我能够马上安住，我可以安住在佛号上面，或者我可以安住在其他的你用任何对峙这个妄念的上面。这个就是进步，你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，你会发现那个妄念呢也开始越来越少。一开始是妄念出来的时候你能觉知，你能对峙它，之后那个妄念就越来越少。这个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其实那个金刚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斩断我们的无明，就是因为当初有无明才会有能所嘛，才会一念不绝，所以它斩断你的无明其实就是斩断你的那个能所，那个我以及我的对面，其实真正要斩断的是什么，你自己在想，是不是就是我执，就是那个执什么，执着着有那个阿赖耶识啊，那阿赖耶识里面累世累劫那所有的种子，所有的故事，我所有的业力，你就执着那个阿赖耶识为自己啊，就是要把这个我啊给放掉，不再有我的想法在里面。那我们有讲啊，你要能够把这个第七意识这个我放掉其实是很难的啊，所以要修止观啊。为什么要禅定禅修，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，对峙自己。那说到那个禅定禅修就蛮好玩的，我最近觉得我自己非常有需要，一定要去做这件事。那我就开始找了不同的同学，我甚至还问了美术啊，各种不同的同学，还有一些朋友啊，在这方面已经修了很久的。结果我有一个好的朋友啊，他介绍我那个明鸠仁波切，他有带这个网上面啊，他就是说你可以带 online 的这个 meditation。所以我 sign up 这个课，它是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10月，然后第二个阶段是11月，反正是它就是在网上面上课，然后你会有3天的时间跟着它在网上面啊，那个上面都有助教跟仁波切会教你，然后禅定，然后你中间会 practice 多少个小时之后，然后你可以参加第二个阶段。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网站，我到时候可以发给你们。那 我觉得这个修禅定止观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它对于帮助我们啊，能够止息妄念或安定我们的心，或是帮助我们，甚至你说你要更进一步啊，在修行上面更有成就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啦。啊，那就是题外话。好，再来就是说金刚啊，般若波罗蜜，你就知道说，当你斩断了你的无明，当你斩断了你那个能所那个我以后，啊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他就带你回家了。金刚般若，什么这个智慧斩断无明啊，对吧？斩断无明，斩断你的执着，那个我对于，而是 especially 对于我的那个执着，对于境界的执着是比较好斩断的。但深层的那个我啊，有一个我的存在，万法，而且不但我存在，所有万法都有一个我的存在。什么意思？所有的万法啊，都是真实的。这些东西它把你打掉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波罗蜜啊，波罗蜜是什么？过河到彼岸，从我们现在这个六道轮回的此岸啊，过了那个生死的苦海，就到了对面了，就近涅槃了，就是我们讲的大觉了，证得如来藏了。所以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多，所以《心经》其实同样的意思啊，哦，《心经》也是就是基本上《金刚经》的一个缩影，所以十三品其实很重要的，你一定要把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它的这个经题啊，你要把它搞懂，否则《金刚经》学了半天都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这个地方挺重要的。那后来佛啊就给了几个法门啊，给了几个法门，就告诉你，哎呀，你不能执着，不能执着在什么，不能执着在名字啊。我们人很奇怪，也不是奇怪，这就是与生，所以你生下来这就是一个社会，就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。你看所有的东西，你都得给它取一个名字，因为你分别嘛，对吧？所有的名字东西你要给它取一个名字，那么这个名字呢？我们从小都会受教育，这个名字啊，这个不管是学校也好啊，衣服也好啊，房子也好，任何这个这个艺术品也好啊，尤其是这些物欲，就是说物可以物化的东西，它都有一个牌子，它有一个名字，然后代表了一个好跟坏，这没办法，它就告诉你，你不能执着于名相上面。还有呢？除了名字，还有他那外面的长相也是啊，那个人呢、啊，就是没有办法视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就会对于外境啊的那个美跟丑啊，还有各色形，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外境，不同各种不同的长相，我们会贴标签，会分好坏。这个是佛告诉你绝对不可以的。他举一个例子说什么？般若波罗蜜，则非般若波罗蜜。你以为看到的般若波罗蜜就是空性，你以为看到的金刚经就是空性，那你就搞错了。那你就搞错了，金刚经不是空性，金刚经只是一个因缘生灭下的一个产物，一本书啊，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是要教会你般若波罗蜜，并不是金刚经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并不是心经或楞严经就是般若波罗蜜。你如果看到了这个经文，你就觉得它就是般若波罗蜜，那你糟糕了，那你就永远没办法那个大觉大悟了哦，没有办法证得什么是般若波罗蜜了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他告诉你，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什么？你没有了般若波罗蜜的相，你心中已经没有了般若波罗蜜，那就是真的般若波罗蜜。你心中已经没有了空性的那个起心动念，那就是真正的空性了。啊，所以就是让你慢慢慢慢的，要把人世间的一些这个是不容易的啊。你先不要讲上上辈子、上辈子、上上辈子，就讲这一辈子四五六十年来。哦，所有的这个价值观压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一切，你要把它给拿掉是不容易的，所以你要把名字给放下，不要被这些名牌给绑架了。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要知道，我们每次都讲那个故事嘛，一个穷人拿了一个木碗，哎，一个有钱人拿了一个金碗，两个人喝水，有钱人很高兴啊，穷人很郁闷啊，因为一个有金碗，一个是拿那个烂碗。但是你要知道重要是什么？你要喝水，你为什么管它？你拿什么碗呢？那个碗是拿来用来什么？舀水，所以你可以喝。但是我们就是被那个要用一个很漂亮的碗 给绑架了。那这个东西就是佛说，你要把名字，你要把名相都放下来啊、哦。那再来也跟你讲说言说相，言说相其实它也代表了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。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，你不要被外面这五光十色所牵引啊、哦！任何人跟你讲的好话、坏话，你要讲坏话，你别生气。其实讲坏话不生气比较容易，人家讲你好话，你别高兴。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虚妄的。第一个，人家在讲这话的时候啊，很多时候未必真心诚意。就算他真心诚意，也只是在那当下他是这么想。当那句话讲完的时候，这件事情结束了，他那时候说你长得很漂亮，说你讲的那句话好棒，那三天之后或三个月之后，你觉得他还一定就这么认为吗？其实不一定，因为那个 moment 已经结束了，但我们可能三个月之后还在那里沾沾自喜，或者还因为三个月前人家骂了我们一句话，我们非常的愤怒，那那件事情早都烟消灰飞烟灭了，我们还在援引。什么叫做援引？就是去那个法尘泄露啊，以前发生这些事情的那个影像，你还拼命的在那去看那照片，那之前发生的那些所有东西都已经结束了，你还拼命去想那照片，照片，照片是假的。所以不是光说言说相啊，言说相代表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尤其是人讲话，你千万不要被牵引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容易被牵引的，我们那个耳根啊。你说我们有六根，那耳根啊是最容易被牵引的，听到好的音乐舒服啊，听到人家骂我们的话心里不舒服，所以你就要知道，他说其实如来什么有所说法吗？他说其实如来无所说，这什么意思？是说在性上面，在体性上面啊，应该这样先讲吧，在相上面啊，佛在世啊讲经说法49年，当然他每天都在说法。但是呢，那是佛的应化身，是那个相，相是原生的，是因缘生灭的，是虚妄的。真正他的法性，他的佛性是如如不动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佛有没有讲法？在他的体性来讲，哪有什么法可说？没有可以说的法，也没有说法这件事情。等到我们后来学到第十七品以后，就知道没有可度的众生，没有可说的法。没有可以发的菩提心，也没有可证的佛果，这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，都是空的啊！那个要讲到下半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起心中动念了。如果佛还跟众生，他觉得哎呀，或者菩萨觉得众生要被度啊，那他就不是真菩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有众生跟自己中间的分别，哎呀，我是菩萨，我得度你啊，我有慈悲心，我得度你，那糟糕了。他还有众生跟菩萨中间的分别，那他不是真菩萨，他还有能有所，这样能够慢慢，反正我们每次都在讲同样的概念，就是看到不同的章节，我们用不同的方式，又还是都在讲同样的概念，就是断了能所。以前呢，我们这个。学的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啊，执着，先把外面执着给断了。那慢慢的，你就知道哦，分别是比较细微的，分别断了。那现在什么是要连能所，能所都要断了。我们是先是如来藏，对吧？起心动念之后，有了我跟对面是什么？就是能跟所。之后呢，那个一呀、啊，能跟所是不是一对一？从一呀、啊，应该这样讲吧，如来藏是一呀、啊。一变成二，二是什么？是能跟所。那二之后变成什么？变成了多。心外所有的这些万法，全其实原来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啊，以为这些万法是什么？心外实有。哦，好多万法哦 ，A B C D E F G 一直到 X Y Z， 所以我要加以分别啊，有好有坏，分别是怎么来的？先有能所，再有分别。啊、哦，然后后来呢？光分别不够啊，有的喜欢，有的不喜欢，喜欢的带回家，越多越好啊，不喜欢的把它推出去啊，这是什么？执着。当你在带回家、推出去的时候，执着非要不可的时候，你就肯定造业，这个时候就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。哦，所以到底怎么来、怎么回去，这些东西讲了好多次，应该差不多是清楚的了。 哦，所以之后呢，他又跟你讲三千大千世界的，其实都是微尘啊，这些细微的微尘所组成的，不要着相啊，哦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都是那个外面的境界相，千万不要着。那他又告诉你什么？三十二相啊，以三十二相见如来。三十二相是什么？是如来的应化身。那如来的应化身，你看，连如来的应化身都不可以那个加以执着，那更何况是凡夫俗子的这些身体的肉身？所以就告诉你，你不要着名字相啊，不要着言说相。言说相也代表了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一切外境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外面的境界的这些境界，也跟那言说有点像。言说是特别把声音拉出来，人家讲话啊，那境界呢，可能就包括色声香味触法。最后呢，是你的身相，身相不要执着哦。所以他就说，哎呀，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，那你呀，如果能够为人啊，如果你的功夫啊，能够已经做到这么刚刚上述所讲的哦。那你去为人家讲几句《金刚经》啊，做布施，这个法布施，你的功德啊是怎么样？比那一些善男子、善女人用恒河沙呀，这等于是累世累劫都在做生命布施的功德还大。你看生命布施是不是比财布施要难得？生命布施的功德肯定比较大啊，所有的人。当你要选择你老命没有的时候，那边有一锭黄金，我想99%以上的人应该都会选老命，而不是选黄金啊。所以生命还是比黄金、比钱财重要的。当你有健康的时候，你会拼命去抢钱；但是当你老命都没有的时候，钱都可以放掉。在那个当下啊，就立刻见真章，什么东西对你更比较重要？绝对是老命。所以他说，如果到现在你竟然能够为人，到了你有这样子的功夫哦，已经有这样子的功夫，你能够为人讲诵几句《金刚经》，哇，那你比那些生生世世拿生命布施啊，去拿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生命去布施啊，那个生命甚至身体啊，有的时候是说，啊，我去做义工啊，这种的也算是身体的布施，生命布施，命呢是治自己真正的你的生命了啊，所以身体跟生命这两个东西去布施，那。比那个更难得，好，哦，这是十三品讲的，应该不难。所以到最后就是说，十三品啊，就再给大家提个醒：第一个，你《金刚经》的经题你要知道啊，哦；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告诉你说，你怎么从真如变成能所，然后分别，最后执着，那要修也是往回修回去。这条路，那你绝对已经这个不是 SOP 啊，就是怎么从。真如变成轮回，再从轮回怎么走回真如，这一个大方向，那个一定要清楚哦，不然就很难学得好。OK，那十三品，目前有没有人有问题的？给你们1分钟整理一下，我们就讲14品，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那个问题最后一起问。14品啊，哦，比较长，分为前后两段。14品啊，哦，这个。它的这个难度啊，开始已经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个14品开始讲实相了。你看啊，前面比较讲是在着重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那么，但是你要记得啊，那个为什么会有相，就是因为你执着。你只要一执着，你不管执有还是执空，管你执什么东西，甚至你执着什么，执着你不能执有，也不能执空。任何的执着，全部就会把这个真相给瓦解了，就变成凡所有相真实虚妄，都是虚妄，有的相也是虚妄，空的相也是虚妄，甚至你一执着在有的相跟空的相都是虚妄的这个概念，你又进去另外一种执着了，通通一样。啊，这个东西就变成你都见不到真实的面貌了，你见不到宇宙人生我们生命真正的那个面貌。所以啊，他就告诉你，前面12品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13品呢，他觉得这段讲的差不多了，哦，啊，就开始讲经题呀，啊，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到14品啊，他真的开始比较开始讲实相啊，因为 这个中间这22年呢、啊，佛陀讲是讲空性啊，我们说直指空性，比较是在讲空啊，空性，空性大法。那么，但是啊，到了这个后来啊，他有直指心性，在这个《楞严经》啊或《法华经》直指心性啊，那是到最后那个《楞严经》真正是在告诉你啊，那个实相是什么状态，因为他讲如来藏。啊，后来会讲很清楚，但是你在听到如来藏那个真相之前，你前面会很辛苦啊。那么《楞严经》听完之后，我就说你这一辈子留两本经文，你一定要结缘，一个是《楞严经》，一个是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你无论如何，你这辈子你一定要结缘。结缘就是说你好歹你要听一堂、听一轮课啊。这个是入佛之见，这个都是成佛在法华，就是告诉你佛真正。他在涅槃之前跟你讲《法华经》，告诉你我真正想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之前讲人天秤、讲小秤，甚至讲大秤，这些三秤都不是我真正要讲。最后我要讲一佛秤啊，那个东西是我真正想讲的。我真的后来开权，前面的权法就是那个权宜之计，讲了49年，我最后要跟你讲就是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告诉你显实了，显真相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《楞严经》这些基础，他在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你没办法真正去享受到他那个乐趣。《法华经》不难，但是呢，你要有《楞严经》跟这些空性还有实相的基础，那你会听得很过瘾。它不像《楞严经》，我们大家念得很痛苦哦，一直在这个破妄显真，大家很痛苦。那个《法华经》是你这些东西全部做足功课，哇，你最后那个，我说怎么讲啊？就是说，哇，前面你在做菜，后面真的《法华经》，你可能在那桌上享用那个大餐。但是你之前没有很努力在做菜，没有在切菜，你没有经过那一连串的辛勤、辛劳、努力，你没办法坐在那个桌上享用那个大餐。哦，就是跟你讲说，《法华经》你这一定要结个缘啊。好，那14品啊，他就告诉你实相啊。我有到时候我们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可以慢慢讲啊。那个他说这个时候啊，尔时须菩提啊，听到这个经啊，他说深解意趣，就真的是哇。须菩提呢，对于佛所讲这些空性的东西啊，是完全能够理会、体会啊，深解意趣啊。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这些东西其实，或者对于《金刚经》它的那个它的精髓各方面啊，须菩提当然就是已经摄受了啊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涕泪悲悲泣啊，那个佛言啊，就对佛说，他说啊，他说这个，他说稀有世尊啊，他说哇。讲的这个经文到现在真的太稀有了，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些空性大法是真的是非常稀有，那个不是了，就是说方便，应该这样讲吧，空性大法是了义经啊，真的跟你讲实相，这不是佛好多的经典啊，空性大法其实不多啊，真正跟你在讲了义讲实相不多，非常的稀有，而且甚至在比如说他在讲法华经，最后再讲入佛之见，就告诉你。你想要成佛，你没有听过《法华经》是不可能的啊，就这意思。那他先甚至把一些小众啊，他先把那些人撤了，叫那些人离席。有些人自动离席，有些他叫人家离席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人无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 lecture，怕他们生疑惑，开始毁谤，所以就让他们离席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大乘的这些法门啊，空性，尤其是空性的实相。甚至那一佛称的东西是太稀有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缘分啊，能够听《金刚经》啊，而且是讲得这么细致啊，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啊，我是说我们有机缘看听到，比如说姜味农居士啊，这个净空老法师以前讲的，我这样吸收下来的，有这样子一个机缘听到这些法师啊或这些前辈，这个那个或者碰到了有这个。姜味农居士写出来这样的巨作，让我们好好研习，这是我们累世累劫的福分啊。那后来有机会能够上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，我相信那也不是一世两世所结的缘分啊，所以更是要珍惜啊。那他说啊，我从习来所得慧眼，慧眼是什么样人证得？那是阿罗汉哦。他也就是说，他证得阿罗汉以后，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经文。那你去想他。听他证得阿罗汉以后，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经文，其实也就表示他这辈子也没听过这样的经文。他阿罗汉以前没听过，他没证阿罗汉之前更是没听过，因为根本就听不到或者听不懂。 哦，所以他说这本经文实在太稀有了。而他说老师啊，他说世尊，他说如果有人听到了这本经文啊，他说啊是什么状况呢？如果信心清净，如果你听到了《金刚经》，包括你我，他说如果你听到了《金刚经》，能够真正产生信心，而且是一心清净，他说那你肯定可以见实相。其实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你听闻了《金刚经》。你能够把所有的执着能够放下的话，好，执着是什么？我不见得有一定要有什么，或一定不能有什么。你能够随顺，你能够随顺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，你的心能够安定，这个东西，然后你，而且你对于这个佛法，你能有十足的信心。这个信心绝对不是说过两天碰到什么，过两天碰到什么倒霉事的时候，信心就没了。哦，就开始怀疑，哎呀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到底该不该学啊？那个佛能不能修啊？是不是找错老师啦？是不是怎么什么的？那就完蛋，这个不是真的信心。他所谓的信心是信心不逆，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状况境遇下面，我知道我没有走错路，这个就是该我该念的书，这就是我该走的路，这就是我应该修行的这所有的一切，这个叫做信心不逆。他就告诉你。如果以后有人呐、啊、听到了《金刚经》，能够信心清净，那这个时候你就生实相了。为什么？所有执着都放下了，所有执着放下，不再起心动念。当心清净很容易嘛，很容易理解什么？就是不再起心动念嘛。那这个时候，当然你就生实相了。这个是须菩提要讲的，而且这样子的人。肯定成就第一稀有功德，为什么？他生实相了，实相是什么意思？实相是不是连能所都断了，进入一真法界了？即使还有能所啊，都已经是非常细微的一些烦恼了。他可能还没有成圆正佛，但是你要记住哦，当你的执着断了，是不是我们说从如来藏啊，变现出能所，然后分别，然后是不是执着？你把执着给断了，就已经出六道轮回了。那你之后呢？你是不是有分别心？分别为什么？你不执着，你已经出六道轮回了，但是你还觉得有那个法执啊？是不是说知道那个心外有法，万法都是真实的？你还在分别啊？那你如果能够把分别啊也给断掉了之后，哇，恭喜你！你啊，只要再断那么一个一品的无明。就是你的能所，只要能断掉一点点，你就进一真法界了，你就算是明心见性喽，你就算是见到初一的月亮了。那虽然不是15的全月，但是是初一的月亮哦。这个时候你就算法身大士了，哦，就是那个，我看是那个什么极品的菩萨，我去查一下，不敢乱讲。嗯，照理讲哦，应该就是。那个是不是他应该是我要去查一下那个菩萨品位，那个我到时候去查一下。总之，你到了某一个菩萨的品位，这个时候你每断一品无明，哇，你就离成佛更进一步。那你就一个一个无明啊，应该有41品无明吧？啊，应该是十性十是不是十住？是不是从十住第一住开始？哇，一直往后走。然后你无凭无明烦恼一品一品的断，最后你就圆正了。但是你只要那个无明烦恼，只要断了一品，就是能所，你只要断了一点点，你就算是法身大士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了。这个佛我们说是分正佛哦，还没有真圆正，还没有完全涅槃，但是已经那个离圆正已经不够，就是不是太远了啊，哦，这样子讲。所以他说，这个时候，那你肯定成就第一稀有功德，那这个功德太稀有了，因为你就在成佛的道路啊，非常确定的往那边走了。这个是也算是须菩提啊，听完老师讲法，老师不是讲了经题吗？老师是不是又给了那个你修行的纲领？那须菩提也算是什么呢？也算对老师刚刚所讲的这12品、13品有了一个回应哦，就说太稀有，太稀有了。好，那。下面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看看是什么。你一定要把这一句话给它弄清楚了。 啊，你要慢慢的参一下，这句话挺重要的。啊，他说什么？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。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。哎，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可以好多各种不同的方法给它这个组合啊，然后让我们更加的去体会实相到底是什么。你看看啊，第一个他说世尊，他说老师啊，这是须菩提的理解啊。他说实相者则是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就是宇宙人生真实的相貌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有个相字在这里，但是他跟老师说，虽然他叫实相哦，虽然我们说实相实相，但是啊，它是非相，什么意思？虽然它是宇宙人生真实的面貌，那真实的面貌它是没有相状的，这样能理解吗？非相就是没有相状，所以啊，虽然它叫实相，但它根本就没有相状。这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，那个佛啊，就是一直要帮我们拨乱的拨叫什么拨乱反正是吧？他就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看得到的、觉察得到存在的那些东西，反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真实的东西是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反而是没有相的，没有面貌的。哦，有相的是假的，没相的是真的。这个是我们一直 suffer 的原因，所以他想要先把你这件事情给让你给搞清楚。实相就是在讲这个，他说，所以实相者，则是非相。实相啊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但是呢，它反而没有面貌，没有相状，那叫非相。非相是什么？非相就是空啊。所以实相是什么？实相就是空性。哦，我们要慢慢慢慢在看经文的时候，你要有能力开始。哦，那个字啊，你要能够去参。为什么我们讲的比较细致？是说，我希望你能够抓到经文啊，你能够有机会以后能够去禅修《金刚经》或禅修《心经》。要能禅修不容易，因为你要对那个字啊，那些翻译东西要有点掌握。我们以前有说啊，当你第一次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啊，你大概知道一个大方向。但我们很多同学这已经是第二次念《金刚经》了，所以我会在文字上啊，花比较多的时间，因为这个翻译是非常的，非常，我觉得非常，怎么讲啊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加字或再减字了。哦，这个《金刚经》跟《心经》差不多，真的是不太能够再加减任何字了，尤其是《心经》啊。所以你就去看实相即是非相，它有好多意思啊。除了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实相啊，其实是没有相貌的。那你要更进一步说，其实实相，你一看到非相是什么？就是空嘛。真正的实相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。哦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了。那空性是什么？空性你要自己是要有想法的。空性就是我们所讲的四边不着啊，那不是有，也不是空啊。也不是，它其实超越了有跟空啊，这个空性，其实空性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讲啊。那你要从各种方法切入，如果你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去讲，其实就是缘起性空。所以实相是什么？实相不就是缘起性空吗？所有一切就是性空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性空就是自性空啊。没有不固定不变的本质啊，所以它才能够怎么样？它才能够随缘变现各种样子啊，它才能够缘起啊。所以空性是什么？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是缘起性空。哦，我们先不要讲太深层的，至少你把这一个层次的地方能够理解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所有一切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它是空，它没有自性的，它可以随缘变现。啊、哦，我们现在共聚一堂，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网络上面，可是我们共聚一堂，听了这一堂《金刚经》第十三品、第十四品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缘起性空，因缘具足了。我们刚好累世累劫或各种因缘，我们就是有了这么一个一堂课的因缘。以后还会不会有？不会了，绝对不会再有任何一堂课。是同样的这一群人讲同样的这些内容，不可能了，结束了。你要去珍惜每一次的这个因缘， 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，因缘显现它就出来了。因缘结束了之后，我们各自挂了电话走人了，以后也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以后的人会不一样，以后讲的内容也不一样，时间长短也不一样，而且大家的领悟也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心情更是不一样，所以今天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缘起性空，结束就是结束。哦，这个就我们讲说实相啊，则是非相。所以呢，他说事故啊，就是因为刚刚讲这些道理，他说事故如来说名实相。哦，从体性如来说，是不是？如来说佛说，如来说我们有讲过啊，就是比较以体性的角度在看事情。那佛说呢，是比较以相看事情。佛说是以相用的角度来看事情啊。那所以他说如来说用体性的角度，这个实相啊，只是名字叫做实相啊，好像有一个相字，但是呢它其实本来根本没有相啊。所以你看他这边也是即非是名，前面是什么非相，就是即非，后面呢是故名实相是什么是名。你一定要把金刚经这个语法能够看明白，他就告诉你实相啊根本没有相，实相即非实相，是名实相，它只是名字叫做实相。哦，这样子这边应该要听得懂，即非是名，它只是文字上面有一点点，不是完全用即非是名，但它就是那意思。然后你再看看啊，我们说实相的时候是什么，它是实相，它算是实相，但是呢它没有相，这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相而非相？实相虽然是实相，但它没有相，相而非相啊。那它如它虽然是非相，但是呢，它名字叫做实相，所以呢，非相而相啊，相而非相，非相而相，是不是就是实相？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它是什么？无相啊。但是呢，他是故名实相啊，他还真是有那么一个实相这个东西呢，无不相啊，无相无不相就是实相啊、哦。虽然不是相，没有相，所以就是说他虽然不是真实的这个存在，他的确有这个东应该怎么讲？他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他是没有相貌的，但是他却真的还是会随缘写各种不同的样子，所以他本身其实实相是没有相貌的。但是它会随缘变现各种不同的样子，所以相而非相，非相而相，或者我们说无相无不相，就是在讲实相啊、哦。你看这个相而非相，我们再多讲一点点啊、哦，看你能把跟连心经连在一起。你看实相者是不是非相？我们刚说什么？实相嘛，就是相啊，相而非相。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非相是空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那个相是什么？是不是色相？那实相，相而非相是什么？就是色即是空啊。相而非相，实相则是非相，就是色即是空。而非相呢，其实还是名实相，所以什么？非相而相。虽然空，但是它有相貌，所以是什么？体性虽然空寂，但是在因缘生灭法上面看到它的确有相貌，所以这是空即是色。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不就是我们讲的空性吗？不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吗？所以哈、哦，那个我就说这个《楞严经》啊，《心经》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《金刚经》。其实啊，一起念是很棒的，以经解经，然后你能够互相把这个经文 link 在一起，你会更深入、更了解，你能够更去享受这经文里面所讲的东西啊。所以，就你在你学第一部经文的时候啊，肯定是很枯燥乏味，因为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你可以 relate。你没有任何其他任何的经文或任何的经验，等到你学到第二部第三部的时候，哎，那就开始有意思了，因为以经解经是最过瘾的啊。那看看以后你们有没有机缘，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上 圆觉经，圆觉经跟金刚经两个就真是互为理表，以经解经。你去看那些大德写圆觉经的注释，全部都用金刚经来这个去解释圆觉经。那你去看姜维农讲金刚经的时候，他非常喜欢用圆觉经去解释金刚经。哦，这两个经文如果能够一起学会，是非常过瘾。那你禅宗这一门，哦，你学了这个心经、金刚经、圆觉经，再加上一个楞严经，那你基本上搞定了。禅宗这一门，你大概就非常的扎实了。那么你剩下大概就是法华经啊，把法华经看一看。至于你要不要往生，你想不想往生，那是不是你的目标，你就要自己想清楚。如果你想往生，那你还必须去了解一下净土宗，禅净双修，那力道是非常强的。我们说这个。记得上次是以前是净空法师说嘛，他说那个禅净双修啊，就好像一个带角的老虎啊，修禅又修净，他说有如带角虎，一个那个老虎头上老虎啊，有爪子有牙子，但是它没有什么，它没有头上没有一个角啊，没有那个犀牛的角。他说你如果禅净双修，就好像那个猛虎啊，你再。在他头上再加一个那个非常尖锐的那个犀牛或者那些的角，他说哇，那他说叫带角虎，他说那不得了啊，这个力道非常强。那么这是另外一番了啊，这是另外一番。我有在打算心经讲完，或许可以讲一些禅净双修的东西。星期二晚上，好，那这个所以大概这个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那这一句。大概应该差不多清楚了啊，那不清楚的就自己再稍微参悟一下。但基本上啊，就是告诉你体性没有相，而相用呢，哦，因缘生灭是有相的，有相的是因缘生灭的，哦，是虚妄的。那没有相的体性，它是实在的。但是你不要把我们现在哦，因为你们还是大家了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都是初学嘛，初学就喜欢把体性相用分开讲，因为先把体性相用。分开讲，搞清楚了，你才能合在一块儿。那到最后啊，《楞严经》后来学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哎呀，体性跟相用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啦。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们呐、啊，所有的一切，就是我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，就是这个因缘显到了这个状况，哎，就来了我们这一堂课，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碰到了你们，Linda 也是我的如来藏，Annie 也是我的如来藏，Lina 也是我的如来藏，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如来藏，我的如来藏尽虚空遍法界，周遍法界，随着不同的缘分就不停的在变现任何的东西，那这些东西，那我也是你的如来藏啊。我也是立心的如来藏啊，我是 Emily 的如来藏啊。但是 Emily 跟立心，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命轨迹，所以我们在某个地方会交汇在一起，在某一个点我们会分开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各自其实都是对方的如来藏，我们所有人的如来藏都是周遍法界，只是各自有各自的业力跟因缘，所以会有不同的经历。哦，你看，就算同样的一堂课哦，我们今天这个电话挂了以后，我们同样的共业，让我们今天有了这个一个小时的聚会。等到电话一挂，每一个人感受各自不同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有自己的别业啊，哦。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在讲《楞严经》时候，慢慢都会讲到。十番显见完了之后，就讲讲这样，就开始讲这一段了啊，哦。好，那再往下呢？那个须菩提啊，他就说跟老师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今天呢、哦，这个他跟老师讲，就讲完他对实相的想法，哦，他就说这个我今天呢、啊、听到了这个经典啊、哦，能够信解受持。他说他觉得其实不这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世尊在世，那个加持力、那个摄受力，不是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机缘，所以当下多少人对吧，在正法时期就是佛。”出生啊，成佛到他灭后的前面这一千年都算正法时期。正法时期那解脱非常坚强，尤其是前面的500年，基本上那多少人贩夫走卒，甚至那个你说阿难的那个勾引他那个叫什么摩登伽女，都是从你看他是妓女户碰到了佛陀，当下听到佛讲法，当下证悟，立刻证二果还是什么的，所以。 佛的那个摄受力太强了，所以基本上前面在佛正法的前面500年，那个解脱太坚强了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听几句经文当场解脱、啊、甚至有个杀人魔王听了那个佛的开示，立刻就是当场证阿罗汉。那太多这种故事了。那所以须菩提说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相信这个经典能够信解受持，他说其实不是这么稀奇。他比较 concern 的是什么？他说啊，如来灭了以后的500岁，就是正法时候那500岁已经佛已经灭掉500年之后啊，那个影响力越来越小。他说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众生能够听到了这个经文啊，竟然还可以信解受持的话，他说那个才是稀有的。他说那个时候这个众生那可真是稀有的。他有解释为什么，那你这句话你要能够听得懂哦。那须菩提怎么解释为什么这个众生这么的稀有？何以故？因为此人啊，已经没有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即是非相。什么样的哦？还再加一句，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说这个人什么意思？如果佛灭了以后啊，都没有佛在旁边摄受加持咯，这个人竟然听到《金刚经》能够信受奉持，信心坚定啊，一心清净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？早都没有了我人众生受者相了，也就是说这个人根本已经证悟空性了，他已经没有了我人众生受者相。什么叫做没有了我人众生受者相？就是他证悟了空性了，已经没有了能，也没有了锁、哦、他可能能锁没有全部都断掉，但是他已经断了一部分了，他没有了我相，能没有了，也没有了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锁也没有了，没有了能锁，是不是他已经开始都不太起心动念了？这一群人已经是法身大士了，这么厉害的人，末世肯定有啊，有这么样的人啊，佛的弟子啊，在尤其是在末法时代纷纷来投胎，还是不停的来投胎，即使他知道 佛法末世了，他还是要尽最后一己的那种绵薄之力，要把这个法给传出去。那这群人他有各种不同方法投胎啊，他可能是隔壁的这个，你不知道，文盲也有可能啊，这个各种视线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他一定要是出家人，或者他一定要佛经了不起，还是怎么样的，他有各种的方法，他可以把这个佛法传出去。那这些人他告诉你，已经没有了我人众生受者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就是非相。什么意思？我相就是空，根本我相是虚妄的，你就这么解就可以了。那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呢，更是空，更是虚妄的。这一群人是都已经证悟到这些道理，所以他说什么，已经离一切相了，没了我相，也没了人相、众生相、我受舍相、我人众生受者的四相，全部断掉了，证悟到这一切全部都是空性，都是缘起性空，根本都是虚妄的。那你看他离一切相，所有的相都离了，那不就是已经是菩萨了吗？不是又是佛了吗？而且他不是普通菩萨，他是法身大士。法身大士是什么？就是已经明心见性了，已经一念不起了、哦、已经开始那个无明妄念、啊、那个无明惑慢慢慢慢都断掉了，这些叫做法身大士。这个法身大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可能是分正佛，还没有圆证，但是也可称之为佛了，他在一真法界里面了、哦、那个不得了的，这种功夫不得了的、哦、那个离相嘛，就见性嘛，见性什么就成佛啦。所以啊，最后还有一句啊，他说佛告须菩提，是啊，他说真的，他说如果真的有啊，听到后世啊，我灭了以后啊，有人听到这个金刚经啊，不惊不怖不畏，不害怕，不恐怖啊！他说：“当知世人甚为稀有，所以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的。你别以为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听《金刚经》这么欢喜，每个人都一样，真的不是。那是我们累世累劫的善缘。我很多就是我每次会拿这个例子啊。我以前有一个朋友，他呢 是我以前小学同学还是初中同学，他的先生坐过牢啊，他嫁就反正就是很奇怪，他是高知识分子，就也是阅历啦，就嫁了一个男的，后来啊，他就那男的呢，有点像黑社会，然后他就年轻的时候啊，还拿刀砍过的人，他自己有跟我讲，他说那个男的啊，他的那个先生自己有跟我讲，他说，我那时候拿刀要砍下去的时候啊，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刀下去会完蛋欸，他说我砍那人脖子哦，他说我自己知道那刀下去会完，他说好死不死啊，他说我自己就在挣扎，可是没办法，那一刀一定要下去，你说多大的仇恨，其实也不是哦。他说："真的不是那个什么大不了仇恨，但是那时候那一刀就要下去。"他说："结果好，运气好是什么？那一刀是刀背，他们拿那种可能是武士刀，还不知道什么那种开山刀，谁知道？他说那一刀砍下去，刀背下去，就那个人受伤，可能没死。哦，就是那个力道很强，还是受伤没死，反正就是他就去坐牢了。出来呢，就说："哎呀，那个我的朋友就在念《金刚经》，就问我说，我可不可以帮助他先生啊？可不可以跟他讲点佛法，或者说帮他看一下这些因果因缘能不能解除一下？他说这个业障这么重啊，怎么办？"后来啊，我就跟他那个老公谈，那个老公就说他愿意念经。我说啊，我帮你看了一下，你可能念《金刚经》啊，当时啊大概也十几年前了。我说你念《金刚经》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，我看那个都快20年、15年以上。我说你回向给你冤亲债主啊，那我们可能你念一段时间呢，你回向啊，哦，各方面做完之后拜忏啊，那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，这个有没有办法把这些冤亲债主啊，是不是能够送走啊、超度什么的啊？这样对于你，你不会那么辛苦嘛？那你既然都想要学佛，能够我们总要做一些事情，他先生就说："好好好，他愿意念《金刚经》。"我还记得我送了他一本《金刚经》啊，就是你们可能台北之前旧同学都有拿到我那一本《金刚经》，就是有本注印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有人手上是有的。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十几年前注印，当时我们印了好多，然后我给他先生一本，他先生跟我讲，你知道3天之后哈、啊。他跟我讲说：“Tiffany，我没办法念这个东西。”我说："为什么？”他说："我只要一念《金刚经》，我就头痛欲裂，而且我就心烦意乱，然后就会有声音在旁边啊，好像叫我不要念了，然后发疯一样的。"他说："我试了很多次，我没有办法念，我就没办法念。"后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只有15年前，反正那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清楚《金刚经》是什么。我只知道这部经文，我有念，我觉得它正量很强，但我完全不懂《金刚经》里面到底在讲什么，然后我也不懂佛法啊，我只知道说可能可以念经是好事情，我那时候实在是功夫也太糟了，所以后来我说哦，好吧，那你不念我也没办法，那就算了啊。那我在想，如果是15年后，我可能I think probably I will do something else。我可能会帮助他其他的东西，或许会讲一些法给他听，但是，重点是什么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念《金刚经》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相信《金刚经》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欢喜《金刚经》。你要知道，这是很特殊的缘分，这个我太多经验了。哦，很多人是听到了会害怕，因为你跟他讲空性，他无法接受。他说有些念小当学小乘的，我有认得哦。他是没办法去接受《金刚经》，也没办法去听空性大法，就是不行，没有原因，就是不行。那有一些人他想念，头痛欲裂，业障深重缠住你，就是不能念，各种原因啊、哦，反正就是说，这是一本，这是也是一个要累世的因缘了，累世的因缘，所以我才说啊，《法华经》你们一定要结缘啊、哦，不管你是不是说，哎，我发愿我要这个往生净土，那更要去念啊！你才入佛之见，发菩提心，你才有机会去往生净土。那如果你说没关系，我再继续轮回啊，那你那个法华心也要结缘。法华心结缘，你的生命轨迹会开始不一样。你一定要结缘之后，你下辈子就是结缘，每一世有一点加一点加一点，哇，你以后就有机会法喜法华经啊！你金刚经也绝对不是这一辈子开始读，你前几辈子绝对都有读。每一世呢，结个缘，加一点点，加一点点，哎，到这一世，那个《金刚经》好像真的听明白了，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，下一次呢，我们上六度，哦，六度，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忍辱波罗蜜，还有一些小故事，哦，那下一堂课我猜想14品是可以讲完的，那么。 再下面一堂课呢，我们就讲十五跟十六品，应该啊，这个大概在两堂课啊。然后我打算呢、啊，这个金刚经上半部就上完了吗？那十五、十六品讲完之后，我们可以花一堂课或大半堂课的时间呢、啊，把前面的 excuse me 前面的十六品走一轮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很扎实了。因为十六品走一轮啊，要够扎实，我们才有能力呀、啊，好好的去学金刚经的下半。金刚经的下半啊，跟你讲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说金刚经的下半只有第十七跟第十八比较难。第十七品其实啊，你只要前面十六品听懂了，十七十八并不难，就是讲能所你听懂了一点都不难啊。你前面没听懂，后面够呛；你前面听懂了，后面势如破竹。你看我们上海班前面十六品讲了好久，然后十七品花了很多时间再给他们奠定基础，后来十八十九一直到三十二没有几次课全部上完了。而且我们的上海那一班、哦、很厉害，我下次把他们录音发给你们。最后一堂课哦，我们是所有，就是我加上所有同学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车轮在，每个人讲个 chapter， 每个人讲个 chapter， 就一天一个下午把金刚经讲完一次。哦，他们后来上课上得很快，他说真的就是前面垫的清楚，所以我们前面慢慢讲并没有浪费时间。好、哦，那个我们今天先停一停，给你们消化两分钟，大家愿不愿意做一些 sharing， 看有些什么问题呀、啊、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的。那反正大家都要讲话，先讲后讲而已。哦，等你说等我叫名字，有没有人要 volunteer 的？ 老师， 是， 我是 Elaine， 嗨 ，Hello Elaine。 对，老师今天听到老师讲那个故事，就是关于老师朋友， 嗯， 就是他没办法听或是念《金刚经》， 是。 老师讲到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听，就算我们不能完全去理解他在教我们的道理，但是能够这样听已经算是非常的有缘分，或者是已经是前辈子已经结的缘。我听到这段时候我很感动、欸、 当然 我就觉得好感动，好感动。 嗯，很有慧根，你的状况是很有慧根，所以你前辈子已经修了很多了，但也有可能呢不够用功、嗯、或者是出离心不够，所以还在六道轮回里面一直混啊、哦嗯、这没办法、嗯、但是你的那个跟佛经这方面空性啊、嗯、实相这方面的缘分我相信是很深的，绝对、嗯、这个没有办法，你这一次上我课上两次就可以听懂，不可能。 嗯， 以前就懂了啦。 对，我只是忘记了，是 是忘记了。但是哈，有一点的问题、嗯、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投胎，就是你知道那个分段，这个叫做分段生死，就有个大的问题。分段生死就是投胎的这种生死、哦嗯、你死了以后，你很多的那个善的，还有那个记忆都模糊没有了。如果下一世投胎啊、哦，万一那种恶缘刚好上来了，你知道我们前面那个学习跟一些累积的资料就全毁。你可能要等很久才有办法又抓回这累世的记忆，你知道重点就在这里。所以佛才说哇，他都鼓励大家要是能够当下出离就赶快走， 嗯， 先走再说，先去净土再说哦，你要成佛怎么样都可以，但你六道轮回的那个 risk 实在太大了。 嗯， 那你听， 但是真的听的时候很感动， 而且你听刚刚金刚经，我感觉都好欢喜啊！我就是你们看你， 哎、欸， 我 很喜欢听哎、欸。 你看你们是一开始那五个人其中一个哎、欸，你知道大家同学 Elaine、Doris 啊，还有 另外三个不在对 ，Carita、文金还有 Milly。你看我们五个人再加我 ，right？ 我们是不是一开始就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耶？ 哎呦。蛮感动， 而且 很感动。嗯， 我、哦、很谢谢你们，你知道，Elaine，如果你像我开始啊，什么都不懂，讲那么烂，你们竟然也愿意在大家在那边混了这么久，我跟我想，我们以前也很有缘分啦。我真的觉得是这样， 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，要一直跟老师一起学习。 啊、那心经反正也算好的复习嘛，那我心经这次讲的应该也是比以前那个之前讲的是详细。 细致一些啦。所以那个以令，谢谢你啦， 真的是 谢谢你，谢谢一直在。 老师，那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就是 你说， 因为刚刚我今天比较晚上线， 是 刚刚有讲到说，如果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那这个其实这个实相讲的就是这个清净心吧，也就是如来藏吗？ 是啊， 对不对？ 实相不就是空性 吗？就是吗？ 就是如来藏啊， 对 呀、啊 就是。OK OK。 那清净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清净不就是你一念不起吗？如如不动吗？ 啊、 就这意思 啊。就是都是OK， 谢谢。 OK， 谢谢以令，谢谢以令。来，我们找个那个 Mandy。Yeah.我听说 Mandy 有觉得我讲的这个金刚经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太深了一点，那个Mandy 愿不愿意做一些 sharing， 今天这样有没有听得清楚？ Hello 老师好，同学好。 有人出卖你啦，出卖你那个人叫 Carita。 没有， 我不是说我是说比我第一次听老师又讲的更有深度这样子。 有，我讲的比较深一点，比较我觉得讲比较细啦， 对 对， 对， 比较细， 然后再引用别的地方，然后再回来，可是真的有比较懂。 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，你看那个 Carita 是讲了一半，没有讲清楚，那就很好啊，就加油加油。 真的比较难，可是真的要认真才会懂。 哎，那像 Mandy， 我问你啊，像那个如果从如来藏变成能所，再到分别，再到执着，这样子你这个路径，你这样有听懂吗？ 我觉得还 OK， 可以啊。 有时候好像懂了，可是可能等一下老师 say goodbye 之后又觉得不太 懂。那个谁好像不也这样讲？那美术每次听都听懂，然后下线就不记得，然后下次再来听一次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你就是，其实我也一样。我讲完楞严经，比如 Carita 他们那班上完了，那三个人瑞跟 Linda， 再过一阵子我要上，我也不记得了。然后我都已经每天在经文，等一下哦。Sorry， 刚呛到。我说连我每天都在看书，我久了没看，我还是不记得。那没办法，这东西太难了。我觉得东西实在太难了，所以是需要花点时间了。你能够楞严经啊、金刚经这样上，等于是一个月 almost 有两到三堂课，其实够了。你就有机会，等于是一两个礼拜都会听一个小时。你即使回到家不太做复习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，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沉浸在里面也够了，其实够了。哦，谢谢 Mandy， 谢谢 Mandy 啦， 谢谢啊， 那个谢谢 Mandy。那个还有没有人要发言的、Jennifer， 我是 Jennifer，Hello， 我想 share 的是，其实我第一次上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我是从下半部跟您一起学习的，所以去年差不多此时吧，或是在早几个月，十四品其实我是用听录音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十四品对我来说是这几品里最难的，所以 对非常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很 frustrate， 但是今天我就觉得。非常非常的喜悦，因为我不晓得，可能真的是时间的累积，也有可能最近因为我也在听老师那个心经的录音，然后可能搭配楞严经有在上课，很多东西全部就通了，所以今天上课特别特别的有感觉，很想感谢你。 太棒了，太棒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等到它全部打通了之后，就全部都通了。 所以我觉得、就是、 那你最后、你如果最后你愿意。你说你先讲。 没有，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我跟大部分同学比起来，我是比较没有每天认真行，但是我每次都很专心一致的，也很期待来上课。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跟方法就是，只要真的是信奉受持，不要放弃它，它的持续的熏习跟累积，然后就很 naturally 就改变了我。我甚至觉得连我周遭，我先生。我生活的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变得很 positive，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。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。慢慢来，这都不能心急。我自己在备课，我就有在想，怎么样哈，让你们能够学的真的有，就是说这一辈子，不管下辈子大家怎么样，你把禅宗这一门还真学懂了，那你以后老了， 你有能力真的拿经书啊，在那边参一参、品一品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我才说，嗯，我想一想，或许还会帮你们加强一个圆觉经。Then that's it。那这禅宗这一门的确够坚强了。那之后就大家就各凭缘分，看看你要不要听听看净土宗的啊，哦，阿弥陀经啊，或者是法华经啊这些东西，就大家就看看自己的兴趣。 太棒了，谢谢老师，非常感 谢。谢 谢 Jennifer， 谢谢。好啦，那其他同学我都再找一个好久没跟他聊天的那个 Lina， 今天听懂了吗？ Hello Hello， 听到我声音吗？ 听得到，你今天听懂了吗？ 很久没有跟老师聊天呢，欸。不过我真的，我今天在听那个实相的部分啊，我觉得真的是也比较更懂，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老师分享那个相而非相，就是有就是 link 到那个心经的部分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然后还有一个非相而相，就是空即是色。我觉得就是感觉。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，我是说心经跟金刚经合在一起那个有连结的感觉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哎，这样子可能就是因为以前学过，然后老师刚刚上课又这样讲，然后我觉得哦，原来真的是两个的关系真的非常密切。所以而且实相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一次听，我觉得第十四品，就刚刚那个 Jennifer 有 share， 我觉得我之前也觉得十四品是很难的，就是在第一次教我们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我很痛苦，因为我就觉得老师讲的每个字都听得清楚，可是合连在一起就完全听不懂了。然后可是今天在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哎，就是会比较有懂一些，可当然也没有完全懂啦，可是实相的部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 其实哈，因为我们两边都在进步，我因为我当时第一次我在讲十四品的时候，我也不够懂，当我不够懂的时候，我一定就是说讲出来是辛苦的。那我讲出来是辛苦的时候，你听得更辛苦。那现在我进步了，我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那个深的东西讲出来。那我现在用简单的方法讲，你也听懂了。我能够用简单的方法讲，是因为我更懂了，我才有办法用简单的方法讲出来。我以前不够懂，我只好用比较难的方法讲出来。所以后来我真正有体会啊，到那种很厉害的上师啊，他们那个摄受力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你同样，为什么经文上面讲你同样是去讲那个不叫信解受持，去为人解说金刚经，你看为什么一开始是跟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布施比，后来是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，后来是生命布施，为什么他一路都是讲金刚经，但是他功德会差这么多？其实就是那个讲法的人的那个摄受能力，他自己的功夫，还有他的修持，所以他同样讲金刚经，他的那个功德是不一样。我后来就经过这一段，我也更能够明白那为什么哈。我后来就那天在跟谁在聊天，我说你知道真正厉害大师他更不用讲话，你看那时候不是古时候说有那小和尚去找那老方丈说他有问题，他就请老方丈希望能够帮助他，老方丈就说来你就在我旁边坐两炷香的时间，老方丈不见得是不是 老方丈不见得讲话呀，那小和尚就说谢谢师父，我开悟了，我悟到了，或者老师父可能就讲他个三五个字，那因为那老师父厉害呢，那摄受能力强啊，所以你以前没听懂或听的觉得比较辛苦，或包括 Jennifer 或其他人，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不够懂，我讲的不够好了，那这一次我也进步了，当然你也进步了，所以两边都进步的时候就水到渠成，就简单了。 真的有这种感觉，真的，谢谢老师。 是的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以前讲的不是很好，就是讲的不好啦。这次讲 的 要进步一点。 大家都在进步， 大家都进步，真的，大家都在进步，大家都在进步。好，那我们就找也没有人要讲话了啊，那我们就那个确定一下下次上课时间，有没有人十月份我们要不要再找来一堂？十月几号？我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 calendar， 应该是十五号嘛，如果以这样一个月推的话， 对，十五， 十五啊，好啊，十月十五，大家有没有空？ 有，可以， 有， 好， 可以， 好啊，那我们就十月十五好吗？还是一样晚上九点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十四瓶给 finish 掉。 好， 谢谢老师， 啊，谢谢，晚安，谢谢，落到哦，拜拜，拜拜， 谢谢老师， 拜拜， 谢谢。